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好，又翻到嚟咯。咁啊，头先我哋讲到话私密佬嗰度啦，咁啊唔再长讲啦，因为上次都讲咗啦。咁啊，同啲网友打招呼啦，阿 wing 啦，咁啊， 仲有咧阿佳啦，我睇下 YouTube 啦，有一个叫做柯中亮啊，成日都喺现场睇你节目嘅， 系嘛？ 系啦。 其实好多人，我希望咧慢慢养成一个团队一个气氛咧。 嗯。 喂，唔知大家有冇兴趣咧？如果我哋搞網聚嘅話咧，大家上嚟一齊傾下，講下生意啊，講下呢啲咁嘅，即係現場即時討論，咁呢個好玩嘅。咁我哋而家籌備緊啦嚇，咁交俾阿 Lance 啦。咁另外啦，嗱咁神韻啦，好重要嘅神韻咧，係令到一件事咧好唔好聽。另外啦，我想講，頭先都講咗稿啦，個稿，我就真係冇稿嘅，所以咧我就跳落下一個。那個 point 咧就麻煩 Lance 出一張圖啦。 嗯， 咁呢張圖係咩咧？其實咧 PowerPoint 咧，咁好多人都知噶啦。咁我喺度班門弄斧啦。好啦，咁啊，趁呢個時候咧，咁我講下飛機的故事啦。咁我上次講過話，除行李除呢個安全帶咧，咁有個網友啊，咪大德係咪啊？我唔知 Tech 咁啦，大石啊，係咪 ？Whatever。佢講得冇錯嘅，佢帶嚟一個好好嘅 point。我好開心，多謝真係身邊總有智者。佢話咧，一個民族好，一個人成唔成功都好咧，同你除安全帶有關嘅。點解咧？點解知唔知咧？ 哎呀，搭飛機嘅時候停定未啊嘛，係嘛？ 咁即係點啊？ 即係點？喂，架機未停定，即係都未安全噶嘛？係咪先？ 呢個啦，第二咧就話佢有耐性。 嗯， 係啊。你諗下做生意其中一個 point。就有耐性。 喂，但係唔係啊？我反駁你啦。喂，你梗係嗱，我哋分秒即係秒秒鐘幾廿萬上落噶嘛？一即刻飆出，要飆出嘅即刻攞行李，咪即刻多啲時間做其他嘢咯。啲蠢嘅真係香港人。 我之前都講過啦，一個 my practice 咧，重要到不得之了。有陣時你見到啲嘢，你嗱臨啊，滾水淥腳做咗佢，你以為你自己著數，但其實有陣時咧，深思熟慮嗱。心思要熟虑，但是行动要迅速。当你心思熟虑之后，即刻行动，不要想那么多，是应该的。好，出了咪张图， 搵张图先。 喂，十二十， 十二十， 系啦。咁我其实想讲呢个 point， 就想等你出呢张嘅，唔紧要。嗱，我嚟紧呢个 point 咧，就系最后 presentation， 我觉得比较重要啲一个啦，就系讲关于一个成功嘅 PowerPoint。嘢點？咁一陣間咧，我都會 share 一個 PowerPoint 出嚟俾大家嘢做參考嘅。咁啊，又用 Google 個 presentation 做啦。咁我覺得做得非常靚嘅，出咗話俾我知啦。 Question 嗰個 係嘛？啊，唔係啊，十二十三十啊。 哦 ，OK 得。 係啊，得一個啫嘛。 嗯， 係好嗱。其實咧，啊 ，question 我陣間再答一答讀者啦，因為呢個 live 嚟嘅，出咗未 ？OK 得。 OK 好咁嗱，其實呢個係咩咧？PowerPoint 咧，我頭先所講稿唔會冇噶。咁我頭先講又話，喂，照住背，照住讀，死人啦。咁但係一個成功嘅 PowerPoint 其實有三種元素嘅啫。嗱，貴佬就即係將佢歸納咗十嘅意思咧，就話十張 slide。喂，快啲啊！喂，嗱呢啲反應慢啦。十張 slide 咩意思呢？個 slide 嘅數目咧，即係頁頁咧，唔可以太多。你太多嘅人會覺得，哇，完美噶，完美噶。OK， 所以咧一定要把握到嗰個重點，記住唔好太多， OK， 另外應該仲有一個 point 我先講啦。咁另外二啊，二十係咩咧？都未得。OK， 二十係咩咧？二十咧就二十分鐘。你要控制呢個 PowerPoint 喺二十分鐘之內。不過咧，呢個大兄咧就經常咧做唔到。我經常啲 presentation 咧就超過20分鐘。咁因為我唔係淨係講 PowerPoint 嘅。啊，因為我係做軟件嘅，我係淨攞個 live 嘅 demo 出嚟俾佢。咁如果大家做軟件又好，點都好咧，其實咧我提下話少少啦，咪都唔係提下話嘅。你話如果我仲要賣硬件都好咧，我唔會淨係講件硬件嘅，我會講硬件嘅一啲故事，唔係講佢嘅 history 啊。例如話有啲 successful case 啊，或者一啲即係有關係嘅一啲故事，而令到佢有啲聯想，因為咧。令到客户越多聯想咧，佢同多你傾，越多嘢同你傾偈。 其實重點係咪你將一啲即係令到自己想象有個圖像，點樣應用個產品喺未來買咗之後嗰個影像打入佢個腦度咧？ 其實係噶，唔係即係等於我嗰叫 my practice 嗰個咩啫嘛。 嗯， 其實同一個邏輯就係、是、同一個方法就係話，你首先喺個腦度做一次先。同樣道理，你要 create 到一個 image 出嚟，等佢幻想一下啊，係喎。我買咗一個產品之後，咁我公司業績咪可以哇點樣點樣點樣點樣上？喂，大佬呢樣嘢成唔成功要睇好多因素噶嘛，要睇下你嘅執行啊、公司嘅團隊啊、投放幾多資源噶嘛，係嘛？咁但係你一定要 create 一個咁嘅 picture。咁同埋咧，大家又好 tricky 嘅。咁我好多時咧講啲嘢咧，我就會帶嚟一個美，就令到佢咧幻想哇用完之後咧，我套嘢點好點好。同埋咧，我中意留翻少少美。upgradable 嗱，軟件都 upgradable 嘛，所以我上去講 upgradable， 你可以點點點點。不過咁，我都會戴戴頭盔先嘅。我話而家你雖然用唔著，但我哋公我哋套系統咧係可以俾你 upgradable。咁嗱呢樣嘢咧對客嚟講好有用嘅，因為咧佢諗下，咦係，雖然我而家用唔著啫，但我同老細 present 嗰陣時話係啊，佢呢套嘢好抵㗎，雖然賣10万，不過咧第日咧佢 upgrade 咧。遠超過呢個價值嘅，同埋咧嚟緊咧啲 O2O 啊，咁你一定要呢個功能嘅，呢間公司做到，即係你要記住要俾翻個希望人哋。OK， 咁最後啦，三十啦，嗱頭先十同二十即係都冇乜太大關係，但係十同三十好有關係啦，因為點解咧？三十 point 咩意思啊？即係個。font 即係嗰個字形要30 point， 30 point 咧，即係話意味住你唔可以打長篇大論。正如我所講，我上一次咧正正就係去澳門做 presentation， 好，我唔即係唔把招式同你講啦。我講啲人係拍手掌，另外一個國內嘅同胞佢係真係照讀，真係照讀。我睇過佢啦，佢係真係照讀嘅，唔勉強嘅。仲有佢講嘢，佢犯曬所有錯誤。其實咧。我做完嗰個展嗰、那個嗰、那個 exhibition 之後咧，我大概知道今日 topic 要講咩嘅啦。佢犯曬所有要犯嘅錯誤，廿幾三十頁，但係佢又唔係喎，佢係10分鐘講完喎，10零分鐘講完，因為佢照讀啊嘛。 喂，但係其實嗰啲領導人唔係即係讀嘢會抑揚頓挫。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咁樣。 啊，你嗰啲咧話俾知咧係嗰幾個啫，你咪試下聽下我香港啲官啦。今日我同大家宣布。禽流感將會在香港大規模爆發啊！冇冇大規模添啊！大規模爆發，哇！那個音平嘅，任何人聽完之後都想走。你幻想一下，如果一個 presentation 係得十頁，即係話你要諗曬你嘅所有看家本領，你嘅重點擺曬落去，30 point 字唔多，有乜辦法咧？图咯 ，video 咯，而家或者啲 animation 咯。 咁但系会几多页咧？你系30 font，几多摆几多页咧？ 80页咯， 80页， 十个 slide 嘛，10、20、30嘛。嗱，当然啦，呢、這个唔系金科玉律，你可以 scale down。我而家都有啲咧，唔系30 point 嘅，我都有啲 point 咧，因为我嗰份唔系真系纯粹系即系 presentation， 我都系有一个 proposal 嚟嘅。 嗯 ，proposal 又唔同噶啦。咁因为我就而家咧就懒啊。presentation 同 proposal 咧就撈埋一齊去做，方便啊嘛 ，template 咁樣。但係重點就係話咩咧？你要真係要講出個主題，唔好飛得太遠咯。如果你飛得太遠嘅話， 即係照讀嘅話，即係引嚟都一個死亡。好啦，我見到幅相，麻煩你俾個 question 嗰個啊。 好的。 咁嚟緊啊 ，Martin， 你準備咯？我而家一陣間我會打俾你嘅咯嚇。 打俾佢啦 ，Ricky Martin 係嘛？ 係啊。我而家打俾佢。咁另外咧就出咗一封 係 嗰張相先啦。 有個 four pen 咁喎。 four pen 嗰個出咗未？ 出咗啦。 係。OK。Martin 如果喺度你啊嚇，舉舉手啊，同我打下招呼，出句聲得噶啦。咁啊，跟住暫停一陣先。咁呢張圖咧，咁我去覆翻一個網友阿區嘅。阿區咧，原來咧嗱，即係大家心照啦。原來知道咧，大家係行，即係都叫好接近行嘅。咁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咧，做到都即係嚇，覺得佢問我一個問題嘅，就話點個產品定位，幾時放棄一件嘢？嗱，其實咧點去定一件產品有冇成唔成功，受唔受歡迎咧？其實我覺得就真係相當簡單嘅。我就用呢张图嚟话俾你知，唔好意思啊 ，Martin， 等等先，我而家讲紧第啲嘢，转头我同你讲啦。好，咁咧，我答翻你嘅问题先，就系话，一件产品，你要佢觉得佢成功与否，我就睇张图。嗱，呢张图咧，你见到咧，一入去就系 LG 啊、Samsung 啊，我睇翻，我都唔，我要睇翻张图先啊，我都要开翻张图嚟睇。因為我都係第一入去係 NEC 啦個門口，跟住見到 Samsung、LG。阿區啊，你望下1302個 LG MRI， 又或者907或者407、107，你上網查下呢三間公司係做咩嘅？就係做你公司做嘅嘢啦。分別係乜嘢啊？人哋可以擺喺呢啲咁嘅公司一入門口嘅大位度，咁你話佢有冇生意啊？嗱，我好負責地同你講，呢幾間公司喺我啱啱去完 Las Vegas 個展覽，嗱呢個展覽就係 Las Vegas 嘅，亦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呢個行業嘅展覽。而呢間公司今年即係2016年，2016年都係擺喺呢個位，2017年已經訂咗擺呢個位。意味住咩啊？咁你要谂下，咁究竟你公司嘅产品同呢啲公司嘅产品有咩分别啦？嗱，咁咧，你都系 PM 我，俾翻佢哋啲网址，或者俾翻佢嘅名你，或者你而家睇翻 cap 翻个图，上网打翻佢哋啲名，就做你哋啲产品噶啦。咁你要揾翻差异性，几时放弃？我就从来唔放弃。不过唔放弃之余，你都要同身边嘅一啲 advisor 或者一啲行业嘅人倾多啲偈。幾時放嘅？直接嗰個產品真係死路一條啦，咁咪就放棄咯。但係嗰樣產品，如果仲有人做嘅話，又做得成功嘅話，咁你咪諗下點解你做得唔成功？唔係件產品唔得，係你公司唔得啫。其實我正如我上次都講啦，做展覽，我見到有啲人咧出邊咧擺埋一啲嘢咧，唉，真係肉肉酸酸嘅。我真係唔知點解佢哋可以擺得出嚟，但係又咁喎。中國仲有大量呢類咁嘅公司出呢啲咁嘅產品。好，咁我而家又翻翻嚟同阿 Martin， 你好， 你好，你好，系。 咁啊，嗱，你係好早咧就已經咧就 send 咗個俾我啦，就話你自己本身，喂，不如介紹下你自己啊。 啊，我自己係做廣告出身嘅，咁後期咧就轉咗去做傳媒。咁啊，係最早做一周行啊，咁啊行過曬啲啊，我哋叫平面媒體啊，即係東方啊、星島啊、快系啊嗰類。後屘科網熱潮嗰陣時咧，我哋會寫一啲 B pen 啊，去運攞一啲分翻嚟，咁然後去做。但係科網熱潮冧咗之後咧，咁我哋翻去打翻工啦咁樣。咁啊，中間都有啲創業嘅， 例如咧。 例如我會做出版社啦，咁嗰時我出咗啲電腦書，咁其實我就會搞埋啲電腦培訓嘅中心， 嗯， 又代理啲嘢啦，咁輸出中心啦啲嘢， Output 都做過， 係， 我 Output Center 都做過，咁我真係同你好好接近。 Output Center 嗰時我哋就唔係，我就係幫北大方正嗰邊 啊，知道， 幫佢做。 你有佢個 rip 噶嘛？要 自己抌本，唔係自己抌本。 嗯， 係啦。 你有佢個 rip 先得噶嘛？先 output 到佢啲 fonts 噶嘛？ 是啦，我记得买嗰啲，我系升到嗰时候，我觉得最恐怖咧，系一次过买十台 VIP 啊，我系好震惊嗰阵时 候，系 同我达买嗰时咧，好大手笔啊！ 系啊，嗰阵时嗰啲 VIP 嗰啲嘢，嗱呢、這个亦都系反映出咧嗰阵时嗰、那个嗱，其实我嘅啫，反而嗰阵时系黄金时期揾钱。 我想请教两位咩叫 VIP 咧？ 哦 ，RIP 系咩咧？系一种叫做 raster image processor， 系将一啲佢哋电脑排版做完之后咧，嗱出菲林要出一个出菲林啦吓、啊，有部机出菲林嘅，但系部菲林机系唔识得认个电脑里边嘅 format 噶嘛 ，RIP 就系做呢个工序啦，就将佢变做影像化，所以叫 raster image processor， 就即系将成个嘢咁输出嚟咯、嗯。我冇讲错。 嗱。嗰、那個技術你熟過我啦，嗱，因為咧，我記得嗱，如果大家記得最揾到錢嗰時候，有一間係廿四小時做 output 噶嘛， 係， 我記得佢係嗰個後好後生嘅，即係嗰陣時候我哋覺得佢仲細過我哋，佢揸架波鼠咧就拍喺佢自己個鋪頭門口嘅，佢係做街鋪嘅， 你咪講 Robert Lam 啊？ 唔係 Robert Lam。是另一間的，我 唔緊要啦，我驚好多網友唔知啊，咁不如我哋講翻生意嗰啲啦。 係啦， 咁嗱， 好啊，喂， 你繼續講。 係，我想就翻你今日嗰個主題啦，因為我一路聽你個 presentation 啦，咁我回應翻啲嘢啦，即係我驚如果講翻我基本問你嗰啲咧，我驚啲網友好似同你今日個主題有唔同啊。我想講咧，其實內地人咧係唔識。是真的不懂做 presentation 的、因為我那十幾年前呢我們讀書呢讀 MBA 呢跟內地人一起讀的其實他們就是懂做報告他們不像西方那樣做 presentation 他們不懂做簡報他們就是一路讀完東西出來就算了 是的繼續 現在會好一點我相信現在會他們已經學了很多東西會我想 會好很多的了 咁另外咧，你都問咗我啲想即係話創業嗰度咁樣，你係咪有啲嘢你都想試下問下？嗱，你就都喺嗰度講咗你大約係邊個年齡層啦。咁你有冇啲咩話特別想？嗱，我見到你有啲問題，你今日仲真係咁樣想問先？嗱，老老實實，定係問你之前問我嗰扎問題？你第一次創業嘅係咩年啊？啲咁樣年歲啊，啲咁樣，你仲繼續仲問先？ 我反而我因為我時間啦，我知道你仲有其他要 講。唔緊要㗎，係。 我濃縮咗有幾個咧。我諗我啲網友都好想知啊。你覺得一個打工仔啊，我哋所謂守身者咧，同一個創業者最大分別喺邊幾方面嘅？你覺得係？ 心態。唯一嘅，我覺得即係呢個真係重要到不得之了嘅心態。心態影響你的行為啦，例如話係對嗰、那個勇唔勇於去承即係承擔啊，或者去勇於去嘗試啊。我其實我做呢個節目之前，你睇下我年到三嘅，我年到三嘅就係咩咧？我錄緊炎黃解錄片。咁其實咧就炎黃嗰度我都講，其實就係話外國人好中意嘗試啊，做啲咁。所以點解外國咁多好少好多好多企業嘅？唔似香港，而家香港越嚟越難企業做創業添啦，因為香港個營商環境係越嚟唔對小企業咧係非常不利嘅。係。咁所以咧，我嗰度即係都同大家講啦，即係個大方向就話，記住創業者又好或者打工都好，一定要放眼全球，唔好淨係望住香港，甚至大陸。有好多人話哇，靠住大陸發達啦，但係大陸好多陷阱。咁我。嚟緊嘅兩集咧，我會同阿佳咧慢慢講下大陸嗰啲大家要注意嘅事項。OK， 你哋啲税項啊，哇，大佬，我今日先計嗰條數，攞十萬翻嚟係冇咗，可能冇攞30万翻嚟，可能冇咗10万蚊係税嚟。咁所以呢啲你要知道你變咗你打架嗰陣時候要自己知咯。好，另外咧，你係嗱緊呢個。 我嗱，你講心態啦，我想問咧，你都係打完工。再去轉去做創業啦。咁其實呢個心態咧，係你一早就有咧，因為你係喺打工之中咧，係培養出嚟，一係點樣嘅？ 嗱，其實咧，我覺得個 trick point 咧，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我突然間跳出咗真係唔翻去咧？就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中意創業噶啦。咁大家聽過頭幾集都講過，我賣金魚又好，賣衫又好，或者派財神都好，嚇、啊、幫我媽賣酸姜橋頭都好。其實我都係好中意呢種一買一賣嘅方式，同埋咧嗰種可以自己話曬事， 同埋我係一啲好中意諗嘢，然之後將佢變成一件產品嘅人嚟嘅。嗱，所以咪即係心態，即係等於性格嗰類啦。你係會直接影響你嘅。如果你真係自問你唔係呢種心態，由細到大，我翻嚟調翻轉啦 ，Marty， 你細個有冇試過做一啲小買賣啊？ 嗱，我係做小販出身嘅，同你好都相似嘅。 但係你嗰個小販係因為你家庭啊，定係你自己？ 誒唔係，我一個同學咧就小販世家嚟嘅。 嗯。 咁我哋嗰個年代咧就會又要做暑期工噶嘛。咁啊暑假咧就唔去打工，就去做一啲賣豆腐花啊、油炸鬼啊、魚蛋豬皮。 嗯。 咁嗰個收入咧都 好好， 相當好嘅， 相當好。相当好，我有个朋友，有一年佢冇做嘢，跟住走去卖鱼蛋，都唔使要开足咁多日工，开几个钟啫嘛，一日搵嘅钱系唔知几多倍，即系我几多倍，打工几多倍，更加好多小型嘅老板比小型嘅老板多添，所以点解政府咁取缔呢啲咁嘅小贩咧？好，你继续有咩问题？ 嗱，咁我想问咧，你。其實我一個咧，就想你介紹一下咧，有咩書本咧嘅可以令到你咧增進咗你做生意個知識嘅？ 嗱， 可唔可以介紹？或者你下次或者點樣？ 我下次我介紹一本啦。嗱，我最近咧，係咪暑假死啦？啱啱過咗個係咩啊？新年，哎，記錯曬啲時間。新年咧就同屋企人咧就去咗泰國旅行，咁我就買一本英文書，而呢本英文書咧就係、是一啲最基本嘅。叫做即係一啲我唔記得咗書名啊，好細本嘅，好少字嘅啫。佢會講 strategy 嘅嘢嘅。 係 呢本 strategy， 我覺得對於初創業者嚟講咧，嗱我睇咧就有啲咧，搞錯啲，使乜我你講啊？咁但係唔係喎？我回心諗下，我試下從翻另一個角度睇，或者可能你睇都會覺得有冇搞錯我都知啦。但係嗰本書嘅話咧，我幾值得推介嘅，就係、是、即係可以話做生意嘅 A B C， 佢講策略嘅。咁你至於講頭先嗰本書咯，即係講如果真係一本即係做生意嘅書咯，我真係冇啦，我真係全部都係集大成，同埋我老實講啦，我係跌得多。嗱，不過你咁講咧，其實咧我曾經有諗過啊，希望我做得到，就係將我咁多集講嘅嘢，我試下筆錄咗佢，結集成一本電子書，然之後 share 出嚟。未必會印出嚟咯，都可能真係，因為其實同埋為佢賺錢啦。咁其實我主要都係想將我啲跌到嘅經驗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啫。 嗯。 另外，而家你我聽你講話，好似你係咪都想再繼續創業咧？而家你嘅情況係點樣啊？ 嗱，我咁樣嘅，我 part time 咧，依十年都有教書嘅。 嗯。 咁喺啲大專院校啊，或者成人班啊，咁我教啲廣告啊、marketing 啊。啊，設計都有嘅，我都係咁啊，一路都有同朋友做開廣告啊，都傳媒嘅，咁啊主要幫佢哋揾客嘅啫， 係啦，哦， 咁我都諗緊睇下有咩生意，因為我最有興趣即係做翻教育嗰方面。 你有冇諗過嗱？其實嗱，我又覺得咁講啦，你嘅資源，你嘅最寶貴嘅資源就係你咁多年嘅經驗。OK， 我唔知你識唔識寫 app 啦。OK， 唔識嘅，唔係嗰個 design 方面，你會唔會係做嗱，我因為想了解一下你話 design 方面，你係用真係以前用 sketch 嗰隻 design 啊，定係用翻嚟話 Photoshop 啊 AI 嗰類咧？ 我係最早係教 design 嘅，你應該係用 Photoshop 一開始教嗰啲嘅。 哦，你已經係用緊嗰啲噶啦。OK， 係啊，其實如果你知係香港地咧教嗰類咧。有一間叫軟硬體啊，老環同啊，其實我仲早過佢哋嘅。我哋嗰陣時創業嗰陣時，咁但係冇佢哋咁成功咧。當然佢哋係做得好好。 啊，這個因素好多嘅，例如話包括收生啊、市場策略啊。我有個朋友個家姐咧係香港教跳舞數一數二嘅，阿 Lance 都見過噶啦。嚇咁啊，佢收得好平。但是我所知道咧，佢淨係交租啊，天文數字嘅，咁即係可想而知佢個收入係幾咁犀利啊！咁我唔講啦，費事一間搞到人哋要交税，唔好意思啦。咁所以呢個同可能好多因素會令到你係你緊講咪老環同，不過老環同而家都冇啦，係咪啊？ 冇曬㗎啦，嗰啲已經係冇。 冇乜噶啦，嗰啲系，因为嗰啲我哋都识噶啦，嗰啲老板，即系我哋嗰 上晒岸啦，嗰啲即系证明 系啦，嗰啲卖咗啲盘生意啊，已经系另一啲分，即系嗰啲基金做噶啦，已经系啦。 咁你有冇谂过利用一啲科技去做一啲远程教学咧？ 其实我另一part 咧就有朋友係做我哋做雲端出版嘅， 嗯， 其實我哋最早係搞科網嗰班人嚟噶嘛，咁， 嗯， 但係當然我哋嗰陣時都係幫大公司打工咁樣， 嗯， 都係多嗰幾間啦，你知道如果係做傳媒都係嗰幾間嘅啫， 嗯， 我哋， 嗯， 啊咁我哋都係有班走翻出嚟用翻嗰啲技術咁樣，咁我其實我主要都係做 sales 嘅賣嘢嘅啫， 嗯哼， 係啦，技術各方面有同事會做。 我唔緊要，呢個唔係問題，諗 idea。另外咧，我覺得有一個行業咧，如果即係集合你呢個咧，你可以嘗試一下做類似補習天王嘅做法。 啊，其實你講咗一個 point 㗎。其实我从事教育十年前咧，因为我想做补习天王先入去做教育嘅。但原来我入到嗰行，我先知道个游戏唔系咁嘅，即系另一个游戏嚟嘅。 嗱， 咁就 但你知唔知你个你知唔知你一个瑰宝嚟嘅？你收留你用嗱，第一你教过书，你知道点去教；第二你知道个市场运作。咁跟住你可以将呢啲咧嗱，補習天王嗰種教書模式咧，可以話叫 1.5。如而家用一啲網絡技術嚟，或者叫 WebSocket 嘅嘢咧，係做到即時喺上高打嘢啦，即時喺上高畫畫啦，影像傳輸啦，同埋即時評分，做曬所有嘢。咁我可以考慮下用呢啲咧，其實係可以將你嘅理念傳揚出去。另外，另外知識啊，另外就係話，如果你可以有一啲 partner。能夠將呢啲你嘅課文範本變為一啲多語言，尤其是國語，甚至英文。你其實唔使掛住英文先嘅，就係，是，國語呢樣嘢，就已經係可以將成個好多地方已經涵蓋咗。嗱，可能有人會話：，超大陸都有啦。咁你會點答啊？ 睇邊個做得好咯。 嗱，我好老實講啦。如果講廣告嘅話，而家喺大陸最 top 嗰班 4A's 好多好多都仲係香港人或者外國人，點解啊？ 其實我哋嗰輩嚟㗎， 咪就係咯，嗰啲 CD 嗰啲 CD 全部即係 CD 即係我哋叫Creative Director， 即係創作總監，好多都仲係香港人。喂，點解啊？因為細嗰班未上到嚟大陸嗰啲。第二，即係就算佢哋留咗洋嘅話，佢其實正正就係，是，嗱，既然留意下個星期一咧睇呢個閻王解讀片， 係 就係我哋講圍，我哋講長城。其實某程度上，好多中國人都仲有一個長城喺個心裏邊，佢未能夠咧真係接受外國。你去咗外國，個身喺外國讀書嘅啫。但其實好多時咧都仲喺度，唉，來自他鄉的故事咁樣，尋找他鄉故事。佢哋唔會開放世界去諗下。又或者好多嘢綁住自己嘅心，香港有個好處，就係話我哋嗰你哋一代又好，我一代都好啦，我其實同你差唔多，嗰代咧會好受西方教育嘅話咧，就會好多嘢咧，相對嚟講係比佢哋啊係自由啲嘅。 係係係。 呢個我哋，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咧，仲有啊，我嚟緊我都想講嘅，我唔知阿佳同唔同意咧啊，國即係國內，其實咧香港呢兩個字咧，我響就響國內咧。行左右咧，其實咧今日咧本來大欣要飛嘅，但我因為應承咗聽眾咧要做直播咧，但我唔飛，因為咧亦都係有客請我去去做 presentation 聽日，但我話唔得，我一定要做埋節目先，我應承咗你哋嘅。咁我聽日嘅話變咗我飛，佢話唔夠時間。點解咧？因為對方都係因為香港人嚟做 presentation， 而佢覺得會加分，所以你唔需要擔心。要好好利用我哋現有嘅茶職， 係係係，因為我都有一段依十年咧，都有段時間係想大陸講學嘅，佢哋好 buy 我哋嗰套，由廣告已經過咗噶啦，其實係傳媒嗰方面咧，佢哋都好，我哋都好吃香嘅，仍然都係。 明白啊，嗱，不過嗱，因為咧，我哋咧 break 嘅時間又到啦，咁我一陣翻嚟，我繼續同 Martin 咧就繼續講翻啊，我哋有啲乜嘢同網友嘅接觸，好冇？ 好 好好好好